这基本上不是我们的一个表达方式啊。他们是来自于这个宝岛台湾的小王福啊、嗯，你少在那边，就是该怎么去翻掉啊？我觉得大概的意思，反正就是开心就对了。 对 他们其实一直也是传递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 对，心情不好的你少在那边，来这里，你快到碗里来。 我是因为你要说来这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福利。 本节目奖品是由你过得还好吗2018教程时空回旋全集三十年的巡回演唱会提供门票两张。 嗯哼， 畅享经典温故知新，时间呢就是在9月15号，地点北京工人体育馆，教程和你不见不散。 好，购票请登录大麦网、嗯、那大家呢可能都会去想到现场跟赵传一起去嘶吼那些青春记忆当中的歌。稍后在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的下面的一个时段呢，我们就会详细来说说这个演唱会的事儿哈。 对，首先你要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接地连的鞋。 嗯，索票的方式呢，这个稍后我们来再跟大家说好不好？ 好，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就是在听的时候会感觉像手伸出车窗之外，然后呢会有感受那个微风的那个状态啊。 Traffic jam, it's a sunny drive on a piece of land. It's paradise as long as I'm with you. It's like 1, 2, 3, just as easy as can be. Just the way you look at me, make me smile. Ain't no need to complicate it. We both know that's overrated. We've been there, it's safe to say it ain't our style. It's just that simple, S-I-N-B.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即将开演，看不一样的老舍，品芥末堆里的人生。9月7日至8日，来看中国式理想生活。 王牌推荐。 想要获得赵传演唱会门票的朋友，可以回复赵传两个字，然后呢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很简单。而如果你想去到现场看赵传的演唱会的话，除了去自己买票，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啊找到我们，说不定就是会有这样的这个幸运的机会。因为前两天你知道，我也看到那个微博里面有人 at 我，就说哎去看了那个杨丞琳的演唱会， 对， 然后说哇没有想到啊这是真的，然后说那些曾经说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还替我们做了一个广告。 对，而且我看 算是替我们证实了一下。 是，我看到很多那个平台上发来的照片的一些朋友，就是去到现场的时候，还有那个其中是王心凌和他对唱《当你》那首歌，嗯，说两位住在青春里的女人都同台出现了 啊，所以我们也会多多想着各位哈，嗯，当然也要来推荐一下本周值得期待的一些文娱的这个项目。首先先来看一部电影，就是这个阿汤哥主演的哈，这个《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本周五就是要在全国上映了。 对，作为经典的动作电影，每一部碟中谍电影当中都会创造一个让人非常难忘的动作奇观。 对，你还记得吗？第四部那个就是那个迪拜塔那个啊， 是第五部是吗？扒手，哎，徒手那个扒飞机， 扒手， 扒飞机， 怎么主题就会变成这个啊？ 突然之间变得怎么感觉特别接地气？ 几天不见了 ，Echo， 你这个啊，就是， 怎么了？ 偷换概念啊，这个 周一综合症。 好吧，这一集呢，为什么有一个叫做 Halo 的跳伞呢？其实是说一种高跳低开的跳伞战术。 对， 具体怎么来这个去实行这种战术呢？到时候自己去看电影吧。 总之，这个 Halo 什么叫做 Halo？ 就是 High Air Low Open。 对， 嗯，我今天还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介绍这个阿汤哥在其中这个训练的片段，特别惊险刺激。 嗯，就不用替身嘛，就是1万米高空每天练习跳8次。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烦心事儿，去练练这个，其实我跟你说，你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了。 嗯，突然豁然开朗。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恋爱社交推理真人秀节目《心动的信号》，上周播了第一期。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恋爱加推理的社交真人秀的节目。 对，他节目当中，我今天早上还看来着，说他邀请6位素人男女入住信号小屋，在场外有谁？朱亚文，还有张雨绮、姜思达、关宏，还有杨超越，和心理学家姜振宇老师组成的这个心动侦探团，就观察他们的互动和表现。推理他们说哎谁对谁有意思之类的。 嗯，就是其实看这个节目你会发现，一个小动作在不同的人眼里会有很多的解读，所以恋爱真是一件让人伤脑筋的事儿。哎，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笑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不走向前，一点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哎呀，刚才我说，哎呀，就是这个歌播放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我的搭档这个一直在旁边想跟唱来着，我说你唱呗，对不对？ 在调上， 那个静瑜来代班的时候呢，通过这件事情我收了好多钱。 为什么？ 我们节目开设了 另外一个支付功能，是不是？ 对。 怎么？ 这首歌其实还是真是我觉得挺讨人喜欢的一首歌。 是《房间》来自刘瑞琦，而听到这个版本是个新版。 嗯，而且女生尤其喜欢这首歌 啊，对，现在 KTV 大热的一首歌，你知道吗？ 房间，刘瑞琦，然后这是一个新版，它之前有一个版本，这一版呢是一个电影《超时空同居》当中，来当时出现的插曲的版本。 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感谢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一个印度的电影，叫《苏丹》， 也将会在本周五上映。这一看就是和《碟中谍》开始硬碰硬了。 对， 而这部电影当中，男主角就是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当中男主角萨尔曼汗， 也是这个又帅气，而且呢演技又很棒的一位男演员了。女主角是《奥迪哥神那》里面的女主角沙马。这部电影其实和《摔跤吧，爸爸》一样，都是那个摔跤题材的。 对，但是这个《苏丹》讲的是一位摔跤手的爱情故事。这年大家就会发现说，印度电影已然成为中国观众比较认可的这个电影品牌。 你发现好像名字里面带汗的这个演员演技好像都不错，是吧？ 阿米尔汗啊， 对啊， 萨尔曼汗啊， 对啊，什么什么什么盗汗了、啊。 盗汗的， 不好意思，那个是我给我们这个足球队队友起的名字。sorry， 好吧，就用借用这个郭鹏的一句名言来说，演技简直炸裂。 好吧，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不是那种炸裂型的一种演出，但是它是很有戏剧的这种。我觉得层次感的，因为其实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面要展现人生，甚至是有的时候生命的主题，其实很难。那这个话剧呢是周四上演的，很值得推荐。金世杰还有这个阿亮哥啊，对，朴学亮他们主演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这部话剧其实是改编自一部小说，叫做《相约星期二》的。然后它其中的故事呢，讲的是一位社会学家得了渐冻症，只剩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光，让我想起来另外一本小说，也是讲渐冻症的。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对，就是其实每个星期二他的这个据说这个得意门生都会上门探望，去聆听这个将死老人最后的教诲。然后呢就会畅谈很多。 对， 还拍成过电视剧，是吧？ 是，而他其中会谈的话题有很多，比如说爱情、工作、生活等等等等。 突然我想到了这首歌，关于星期二，这首歌叫 Tuesday。 One year like anyIn a week like any week, Monday lying down, half asleep. People doing what people do, loving, walking and getting through. No portraits on the walls of 7th Avenue. The Tuesday came and went like a helicopter overhead.The letter that she left, caught her dressed in red. Tuesday came and went, one September when, will she come on a blade? Is Monday coming back? Well, that's what Mondays do. They turn and turn around, afraid to see it through. Tuesday came and went like a helicopter overhead. The letter that she left, caught her dressed in red.One September when 话，每日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有时候碰到一首好歌，你就特别忍不住想赶紧推荐给大家，就是觉得哎呀太可惜，要不然如果你们不知道这样的歌啊，没有听过，所以刚才特别向大家推荐那首 Tuesday 星期二。 对，我们之前不是还分享过一次吗？就说这首歌曲可以从周一放到周五。 其实我觉得周一听周二听感觉会比较合适。 对， 唱的，而且它正好到了一个季节，因为歌词里唱过说这个 1 September when 啊，就是又一个九月来临。我觉得哎，好像在八月底的时候听这首歌，还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对，秋天正式来临。 对，好吧，星期一推荐了一首星期二的歌。刚才我们在王牌推荐一些，也向大家推荐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事件啊。接下来呢，还有一首我觉得很适合现在这个状况天气啊，包括季节的歌。 当你把它放到歌单当中的时候，我也是眼前一亮，说这么久远的歌曲都被你翻出来了。 哎呦，我就适合这样子的，好像天也不是特别的透亮，而且呢暑气渐消，好像呢就是秋天也慢慢的这个来临的那种感觉。 来自王菲，天使。 真的是很久远的歌了。 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8月23至9月2日，炫目潮流时空北京 SKP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更有满千返百、10倍积分、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今朝今夕，春风满地，你是否在大会堂里正在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北京，今天的北京，古老年轻，激情洋溢。北京，今天的北京，坚定自信，脚步有力。你带领我们迎着风雨，走向又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持续进行当中，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继续关注其他音乐资讯。近日，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张信哲在发布会现场解读了他对未来式的定义。本轮巡演将于10月13号在北京首唱，随后开启全球多个城市与地区的巡回演出。首演北京站已经正式开票，除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之外，很多近年的新歌也会和歌迷朋友见面。再来关注8月26号凌晨，有一位歌迷在排队购买刘德华演唱会门票时，遭到了两名男子用刀袭击受伤。刘德华得知此事后放出视频，表示这件事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并呼吁大家排队时要保持冷静，注意自身安全。表示你的安全就是让我开开心心表演给你们看的最大动力，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三环马甸桥到蓟门桥东向西，马甸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北四环展春二桥到志新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各位下班快乐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现在是17:36:21啊，我们刚才呢，其实在上半段推荐了一些新的电影啊，包括演出、啊，包括呢赵传的演唱会的门票正在派送哈、啊。 是的、哎，当然呢，这个时间段要和大家重磅那个什么推出的就是我们的古村新思。其实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他的歌曲， 对， 尤其那首《心》。 对，是他好像30多岁的时候写的歌， 是， 而且呢，这首歌其实也让整个亚洲认识了这一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音乐人，而且这首歌也被改编成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然后呢，一直各个版本不停的去演唱啊， 对， 真是多年经久不衰，因为可能大家不一定会听原版，但是会听到那个翻唱的版本，也会记忆深刻。嗯， 对，我之前看到过关于他自己写的一段话，他说：“对于他来说，音乐不只是工作，也不只是生命，实际上人本身就是音乐。有100个人，就有100种音乐。” 对，哎，今年呢也是新这首歌创作，38年吧，是吧？很久的一首歌了哈。 是， 古村新思也是阔别中国10年之后，9月28号再度在北京举行个人演唱会。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看演唱会的话，记得要提前去锁定哦。这就是古村新思的演唱会的推荐喽。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跟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一起站在文艺最前排，当然 也有听友说，哎，你去这个敦煌，然后上星期好不好玩什么的啊？ 其实周五的时候你也分享了一点点小小的片段， 对，我有几张照片发给大家， 回复电台就可以收到老白的硬照。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上星期呢参加了一个这个电台复活节这个活动，特别的有意思，然后重点是我刚好有几天的假期，然后就去这个敦煌，然后看到了这个壁画啊，然后呢还去到那个沙漠里面那个雅丹地貌什么的， 对， 然后就拍了几张照片。其实刚才艾克也在评价说我确实也不太会拍照，就是也一插口袋就这样的哈。对 对，就是我觉得拍照是一门艺术，有的时候修图更是一门艺术， 对，就手插进裤兜那种经典拍法，但是也没有人拉着我的手啊。啊，就是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那个公路的尽头啊！ 你知道吗？就是在你的照片当中，完全显示不出来你是1.8米的个子，就有的时候会有点五五分的感觉，因为你不太会找角度。我是说错了些什么吗？ 对，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啊！先处理一下这个哎节目内部的事务啊。 所以说，下一回你还是要去请一个什么摄影师，专业一点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我觉得凡事就追求自然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用刻意非要把自己拍成一样什么样的照片啊，什么封面，什么时尚大片什么的，咱们都这么熟了，谁还不知道谁啊？是不是啊？对，我个子高这件事情还要证明吗？ 所以大家现在回复电台两个字就可以收到。 下次我踩着高跷拍，我告诉你，你信不信？ 那好吧，那就只拍腿好吧。 没有好，我们来说点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因为刚才呢其实我们有好几个互动的内容，除了大家回复赵传两个字啊，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有机会赢取赵传的这次的演唱会的门票之外呢，回复电台两个字可以看到我的一些这个最新拍的照片啊，其实都是手机拍的啊，不是大片啊。 是，其实这几天我们一直在送出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的巡回演唱会的门票，时间呢再次重复一下，就是在 9月15号，地点工人体育馆举行。 嗯， 虽然说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期待了。 对，因为提到这个赵传，他的经典的曲目太多了，而且很多的歌呢，我觉得真的是深入人心。 嗯， 然后呢，就是大家永远是在不停的在嘴边去唱的一些歌。 对，比如说， 这几首歌呢，其实我知道你想干嘛啊？啊，好吧。 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有呢。 哎，就是这个坑已经摆在那边了，就是 跳跳 我也没有没所谓，人家传哥自己都会唱。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掌声。终于等到了今天， 心里好受点没有？ 平衡了瞬间。 对对，我终于失去了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嗯 啊，等等等等吧，是吧？ 对，嗯。总之，一想起这些歌，大家都会觉得哎，好感动啊，也很激动。 对啊， 因为每首歌都能唱出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心情，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对，你想象一下全场那个大合唱， 嗯， 而且这种演唱会呢，其实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环节啊，包括赵传的这次演唱会，就会把这些经典的歌曲一一唱响。你想象一下，几万人挥舞着荧光棒，然后一起去合唱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时候， 对，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因为自己对这首歌，或者是啊，或者自己某一个故事片段的那种记忆落下眼泪。 对，尤其是很多男歌迷，各个年龄段的男生看到他们跟着这个音乐合唱的时候，那种铁汉柔情的场景， 对， 应该是非常壮观的。 其实会有一些新歌吧，比如说像《逆风飞行》《名不虚传》，也会回顾他30年来的音乐生涯。 是，真的也算是见证了流行音乐的变迁，从一开始的卡带到 CD 再到数字音乐。虽然说30年间音乐的方式改变了，但是赵传也经历了很多，从青涩到成熟，心情变了，歌路也变了。 哎，你真的是说的太对了。 嗯， 其实，比如像艾柯，像我们都是一样，就是听着他的歌长大。 嗯， 对，比如说像艾柯，这30年来呢，也是不停的在听他的歌。 我只听，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然后，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唱片里听赵传，听他的音乐比较多哈。 嗯， 真正感受过他的现场魅力的人比较少，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他的现场。据说看过赵传现场演唱会的朋友都说，他好像在现场甚至比在唱片里唱的还好哈。 啊，而且很多对于大多数朋友而言，就可能唱片当中听到的这个赵传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现场就更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听听看自己是怎么说的，有关于他为什么现场 live 要比唱片还唱得好这件事情。 很多朋友包括制作人也都这么认为啊，我的现场唱的比在录音室好。当初为什么我们要玩乐团呢？乐队的这个最重要原因就是那种现场最直接的这种感觉，然后直接跟歌迷的这种互动接触，所以我就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去玩乐队做这样子的这种表演形式，为乐啊。怎么说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因为你知道以前在台湾就是说所谓做歌手啦，总是就是以电视为主，但是在那个年代出唱片或当歌手，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外表，这些我都不具备。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说可能电视不会喜欢我们这样的类型，但是我们是属于那种很比较有血有肉的，很直接的这种接触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现场演唱会这种 live 的东西，我觉得是最适合我们的。 少愁，叫我怎么 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只要改变这结果，我会说我愿意做。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正在进行中。然后呢，刚才我们说了还有小小的礼物啊，就是几张明信片，就是可以寄给大家。如果你们想获得的话呢，就是可以回复电台，然后这个字，然后呢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刚才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这个观后感了，说图太少，多发几张照片来。 行，待会儿我发几百张给你，给我个地址， 打包过去。 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推荐另外的一个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备受期待的新综艺节目《优酷这就是灌篮》第一期在上周六的时候在优酷和浙江卫视如约上线了。 嗯，四大领队谁呢？周杰伦和林书豪还有李易峰李易峰和郭艾伦热血集结。这周六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他们其实两队队长呢都是为球员们这个篮球梦想而助力加持的。看到弹幕上不断有网友发说，激起了大家的男性荷尔蒙，太燃了，手都拍到红。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是算是国内第一档篮球竞技节目啊，有很多喜欢篮球的人都会去参与。 是的， 对吧？其中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热门人物了，对吧？ MVP 周瑞，还有路人王当中13次的冠军平常心，但这次表现有点失常 啊。就也有一些，你知道大学里面很多打球打特别好的一些这个球员，包括甚至是有职业的篮球运动员去参加。虽然这是一个篮球节目，但是呢别忘了他也是有综艺感的。比如说在第一期里面，李易峰就是突发奇想，就是请球员想自发的去表演一个扣篮的技术。 对对对对对，四位领队不谋而合，而且纷纷响应。其实那个扣篮技术当时展现了很多选手的技能也是非常，比如说飞过六个人去扣篮。 哎呀天哪， 飞过六个人呀。 但是是有很诱人的条件作为支撑的，就是晋级球衣，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你是一个能扣篮的人，你一定会想自己亲身去试一试啊。 是的，就一瞬间身怀绝技的各位球员们就兴趣高涨了。同时呢，这就是灌篮主题曲《篮魂》目前也已经热血上线。 对，就是这个节目是优酷和天猫来出品的，这就是灌篮，到底还会有怎样的精彩呈现呢？包括领队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和火花呢？记者每周六晚上的10点钟啊。22点，优酷浙江卫视《这就是灌篮》场上见。本节目是由优酷和天猫来出品的。这又是一首篮球的歌，当时在周董的电影《这个大灌篮》，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 记得，这样 的一首 是吗？ 对。 谁敢画上句号，还垂死挣扎。 手的话，尽管下场，我会让你哭着回去找你。这是我的战斗，是我的寂寞，燃烧了大火，熊熊战火让你战斗。胜利到手，成王败寇，弟兄我们往前冲，把那个皮下。这是我的战斗，是我的寂寞，燃烧了大火，熊熊战火让你战斗。胜利到手，成王败寇，弟兄我们往前冲。 这儿有一个朋友叫做 Tiffany 啊，他说这个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小伙子挺厉害。 是的，就是和平常心对决的那位。 是，他说大家都不看好他，结果逆袭了啊。而说这个综艺让我感觉回到看《灌篮高手》的年代。 真的，看完之后就会热血沸腾，只不过这个更新的时间可能有点点晚，大家需要熬夜，但好在是在周六的时间。 说了半天我自己都想再去打打篮球了。嗯， 真的，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这档节目好像是在给经常打野球的朋友去毛病。 对，就是你要得正规哈，不能想怎么扔怎么扔那球。说到这儿呢，篮球真是一个好运动，而且呢既能够说让大家能够去保持运动，而且其实你打完一场球，不管是三对三还是整场的全场球，就是觉得特别减肥。 嗯，而且热血沸腾的感觉。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想要减肥的你总会找个目标来监督自己。我们会发现身边有很多女孩子并不胖，但是总要减肥减肥再减肥，最后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就比如说前几天有这样一条热搜新闻，题目叫做21岁女生减肥只剩下50斤，导致脑组织退化。你会发现不论是哪国的女孩子都怕胖，都想拥有像女明星那样的纤细身材，可是也要以健康为前提。所以呢，为了矫正女生们不是只看体重的错误观念，日本有很多女明星都晒出了自己的体重，让女孩子明白合理的减肥塑身才是正确的。人们对于女性的审美越来越倾向于力量和线条的美感，如果你想提升气质的话，大可不必和体重较劲，而是可以尝试简单的运动训练，比如说瑜伽和普拉提，偶尔也可以参加一些团体跑步。总之，健康是提升自信的基石，要相信你本来就很美。 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你是谁？ How you doing? Are you going to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了。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 就是这个时候， 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 就在这个时候， 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 在这首雷勇不可能错过你的歌曲当中，我们开始今天的白给100块了。 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要重复一下刚才的预热题，请问进入到 NBA 的第一位中国队员是叫姚明吗？ 对，因为预热题答对才会有机会参与我们的 coin 啊。当然现在你还是可以答，因为如果两位都只是在第一题倒下的话，我们还会连住第三位的朋友啊， 扶起来第三位。 所以准备好了吗？今天第一位进场的朋友他是谁呢？先让他出来冒个泡啊。 Hello， 嗨，你好，你好。 哇，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是我。 好开心，好开心。 我也不太相信是我。哎，嗨，我们 怎么称呼你、啊？ 我是谁？我在哪里？ 我姓杨，我姓杨。 哦， 小杨。 你好， 对， 小杨你好。今天我们开场就羊叫了，你知道吗？ 咩的 啊！ 对，开场就 是吗？ 放羊啊！ 我刚打开收音机。 啊、没事没事，来得及来得及啊！现在这个我们准备答题的环节了，准备好啊！5道题，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吧？ 啊，知道。 正问正答，加油！ 啊、笑得多开心啊！先别着急乐啊，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答对呢。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开幕话剧《老舍赶集》是根据老舍的小说集《赶集》改编而成的。请问老舍在《赶集》中描写的是北京的夜市吗？ 是吧？ 啊！ 哎呀， 好丢人啊！ 当我们这样出题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就是脑海当中有一个排除法。 对，其实我觉得语句可以判断一下我这道题，但是重点是这个题可能还有点难，因为老舍的这个小说集不是每人都看过的哈。赶集为什么叫赶集呢？是因为它 着急，所以赶出来的这个小说集，所以叫赶集。 不是说那个， 哎呀，好丢人！ 每逢一四七或者二五八去集市上卖两只鸡、两斗米之类的， 哎，真不是 啊！我该补补这知识了。 对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猜到的啊。如果那这样呢？既然今天答错了这道题，我觉得就有机会就可以把这小说集拿出来看一看， 对， 或者是去天桥艺术中心，然后去参与这个老师戏剧节，对吧？ 对，当然我们 对 太久的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 好，谢谢，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小杨，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来给100块，我们的现金的奖励现在已经是到了200， 对，上周没有发出去， 对，100+100，200，没问题，好，好，接下来这一位又是谁呢？刚才的小杨答错了第一题，当然呢，他也会获得小小鼓励，而第二位朋友是谁呢 ？Hello，Hello， 老白，你好。 天 哪啊 ！Hello， 你知道，就是在周一的时候听到大家这样的这个很激动的心情，就感染的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就感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刚才我们俩打招呼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那个嘴都咧到快咧到耳朵这儿了，是吗、 啊、？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他变成一大嘴猴了啊！对你 啊， 哎，怎么称呼？ 啊、太激动了 啊！ 哎，真的哎，你我该怎么称呼你啊？因为你的微信的名字叫做、 啊、不为任何人代言。 不为任何人代言，盐还是那个、啊、咱们吃的那个盐啊，不为任何人代言啊。 所以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啊，称呼我的网名吧，倪梦晴。 哦，还有一个网名。 晴是吗？ 对，嗯，对，是的。嗯， 感觉 诗情画意的名字， 对，就一对话，感觉我们都是琼瑶小说里面的人物。哎，一梦晴，对，我是什么易水蓝什么的。对，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你是什么？ 我是。 嗨，一梦晴，你好，我是烤全羊。 突然之间就饿了。 好 了， 好， 总之我看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很久了，对不对？ 对对对，我关注老白很久很久了。对， 所以今天要加油了，希望把这所有的现金都送给你。 既然是老朋友，就不再客套了，我们赶紧答题，请问。在《碟中谍》系列电影当中，汤姆·克鲁斯扮演的角色是叫 杰森·伯恩吗？ 是吗？ 哦，不是。 恭喜你答对了，不是叫杰森·伯恩，而是叫伊森·亨特。 对， 杰森·伯恩是《谍影重重》的主角的名字。 是的。 嗯，好，接下来一题让艾克来提。 请问电视剧《延禧攻略》昨天完结了啊，这才完结。请问啊，在《延禧攻略》当中，皇帝南巡去到的城市是苏州吗？ 皇帝南巡，好可怜，我没有看过。 啊？是不是？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没有看过都能答对， 对啊，可能是听别人说过啊、嗯 哦， 厉害！ 好，请听题。 好嘞，不是苏州是哪儿啊？是扬州啊、嗯。好，好、哦，已经两题对了，还有一题就能拿走一半了啊！ 就该反转了， 来，请听题。正在举行的亚运会上啊，这是一个热门的这个消息啊、嗯。这个中国选手苏炳添获得了男子100米的短跑冠军啊。请问亚洲飞人苏炳添的成绩是9秒92吗？是吗？ 是。 答对了， 哎，我该怎么说、哦、现在到你反转的时候了， 能拿走100还是继续玩？ 是， 就剩两题了，咱们 思量片刻、 啊、算了吧，我好紧张啊，我不想再答了。 但是我听你的声音，我就一点感受不出来这个紧张的气氛。 嗯 嗯， 好吧，可能是我演示 的比较 好吧。既然他的对就是叫什么一梦晴是吧？ 对， 嗯， 好，一梦晴，再见。 就是一水难送一百块， 对，应该是这么说，有缘再会啊！好好好，谢谢你啊！ 好， 这一百两银子，这就归你了。好， 记得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呀。 再见。 好的。 哎，别！我们的预热题的答案，第一位登陆 NBA 的中国球员是姚明吗？正确答案应该是。 是。 对，应该是 巴特尔吧。 王志军。 大致大致啊。啊，我们也没有问大家正确答案，就是让你们回答是或不是啊。好。 好的。稍后二维码发送过来哈。 好，谢谢你。 好的，谢谢。 再见，拜拜。Take the sky.For example, a canvas of a billion suns. But our local hero shines them out by day, save for the winking of a Venus or Mars. Even the stars sometimes fade to gray. Even the stars hide away.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接下来将会是我们一道音乐题，人人都可以参与啊。我们还是有一段前奏给你们听。 对，听前奏来猜歌名。今天我们就直接猜歌名还是？ 就这个太简单了，我觉得就猜歌名好了。 好，那三、二。一二三， 请各位准备好把手机的答案发送到白吉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次真的是三二一啊！来，三二一，开始。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很熟悉的一首歌，昨天似曾相识，也在朋友圈里见到。 对，因为很多人都在刷屏。对，所以、好了，不能再提示了， 剧透了太多了。 两个字的歌名。 对，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没错，反应稍慢或者是网速稍慢，有收听的延迟都没关系，因为我们还会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发出第二个小红包啊。 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不约而至，无人可免。

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解答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所以我们要不要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个答对正确答案的第一位朋友是哪位啊？ 他 应该是非常喜欢 Mayday 的。 对、他的名字叫马冲 啊， 他是第一个答对的朋友。 好， 而且我看到很多 Mayday 的粉丝都已经上线打卡，然后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正在开车，为什么不多等个红灯。 好吧，这是真的是三天的演唱会能在鸟巢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啊。不过现在已经在想着说下一次再遇见又是什么时候了。 对，所以作为 Mayday 的很多歌迷应该就像这首歌曲一样知足常乐。 对，这其实也是一种很真诚的真实的人生的心意的一个写照。这次的演唱会的名字叫他们有一个主题叫一期一会，其实我特别喜欢这四个字、就是你每一次的相遇其实都要珍惜，而每一次的再见都得好好的去说。对，就是个意境啊，你感受一下啊。 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 知足，来自 Mayday 五月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知足常乐，难得糊涂，就是人生有时就是如此。 对，我觉得这两首歌完全可以连着。C'est la vie，如果这就是生活。 C'est la vie，C'est la vie。 C'est la vie，tu choisis les jours。Ne prenez pas de pause, ne cueillez pas de rose, ne prenez pas ma peine.

然后囊括了比如说我们平时眼中记忆当中的北京和现代的北京，以及对未来北京的展望。其中一些歌词呢，它可以从一个小孩的这个角度，比如说他的前两句是爷爷奶奶的什么什么，是爸爸妈妈的什么什么，我首先就想到了我的女儿，以一个家庭这种形式创作一首歌曲。 李凯筹介绍，这首歌用到了尤克里里这一乐器。 我在里面用了一个叫尤克里里的乐器，这个乐器呢非常可爱活泼，它是声音呢非常的亮丽，主要的这个风格呢我是以清新欢快为主，旋律呢做的比较简单，也便于小朋友们学习。 除了编曲外，李凯筹还与太太以及8岁的女儿一家三口一起合作完成这首歌曲。太太樊同舟是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创作系主任，他这样评价在北京的生活。 北京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我是93年来到北京的，就看着北京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人与人之间也是朋友越来越多，就觉得北京已经是我的第一故乡了。 而对于这首作品，他也有如此期待。 我们写的作品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作品能够让很多的听众和观众去认可，我们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得到很多人的传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 以上信息由张燕采编报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官园桥到西便门桥南北双向，西三环紫竹桥到莲花桥北向南，丽泽桥到六里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音乐素描。 好了，依然是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我们在前面送了小红包，然后玩了白给100块，听了好歌。这一段呢，我们就回到相对比较纯粹的音乐时间了， 安抚一下大家的心情，包括从一首歌曲当中读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 对，我先说一下，能不能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这个球队的队友？ 可以啊， 因为有人受伤嘛，还是被、关键最惨的是被自己的队友踩的。 就是我们要奉劝各位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 是不是很适合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你要被对手伤了也就算了， 对， 是吧？自己队友踩了，你说，嗨，来吧。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说前年在音乐节，朋友的钱包丢了，眼镜被踹了，最后就这么一路小跑着。赶着当晚最后一场，就是逃跑计划，周围跑过来都是那种喘着粗气的人，那一句 Oh honey 一开场，全场一下就暖了。无意中发现旁边刚刚也来到的姑娘，听着歌一会儿突然就开始一个劲儿的往下掉眼泪，一点声音也不出，就这么直直的很坚强的样子站在那儿，瞬间就觉得好像读懂了所有。 第二个故事好像和前面一个男生是有种交相呼应的感觉。他说，想起当时几乎每天打电话听他弹喜欢的歌要到深夜，大概实在是太喜欢他的声音了，每次都舍不得挂断，死乞白赖地说晚一点再睡好不好，之后却根本不知道 在聊些什么，就熬到了清晨，或者即使只是沉默着听着对方的呼吸声。后来某一天和朋友在外面包夜，他发来一段语音说，新学了一首歌曲想唱给我听，点开语音唱的第一句就是 Oh 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 Oh 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 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各位下班快乐。接下来到了我们这个轮流推荐好歌的时候了， 对、 啊、 主播私房歌的环节、今天谁先来？ 你先来吧。 好，我们还是像上周一样过招吗？就从一到十打分。 来，我们温习一下规则，很简单，就是我们放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可以打分，满分是十分啊。当然，像艾科推荐歌曲的时候，你也可以给零分啊。 哎，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拉票的环节变成这样，就是打分的不只是给我们俩打分，是给这个推荐的歌手打分。 当然不是给我们俩了。 对 咱们不要这样好吧。 所以就是当给这首歌曲来做一个评价了。 对对对对对、 嗯、 不希望 我也不希望我推荐的歌曲能够像这个纯净心灵逐梦演艺圈啊打成这样的分儿。其实我们选歌选歌是很讲究的啊。 朋友们，我们特别期待你今天的小数点。 满分是十分，然后您随这首歌你自己的喜好程度可以给一个分数， 嗯， 去平均分，然后我们来决定我们俩的胜负。 对，好，今天我先来、嗯、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阿四的这首《不想回家》。因为我之前看到我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信息说，每到这一点的时候都已经到了家里的停车场了，但是不想回家怎么办，那就坐在车里认认真真听完的主播私房歌再上楼吧。 不想回家，拉里拉到都文具的书的怪脾气，忙活大一二一三一聊着那点老事情，喝长三离四，谁谁谁哎都不积极。不想回家，不想麻烦专门买着买那清清国画，有种屋檐张起下海墙闹着玩耍，大结局被热闹起哄家。该怎么缓解尴尬，欲言又止还能找什么形容词表达，为何在意无关痛痒的别人的评价， 这首歌如果满分十分你会给几分啊？ 嗯，欢迎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对，依你的喜好对这首歌喜好程度把分数发到白杰 FM。 嗯， 上礼拜五你好像星期五你好像输了吧。 啊，对， 你好像 对，今天我要搬回一城了。 对，输了也不能输，就是输了就完了。 嗯， 你待会儿还有惩罚措施。 哎，心里万分的忐忑。 我们的惩罚措施呢就是非常有意思、 嗯、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很乐意来参与一下。 什么呢？ 这首歌的分儿打得差不多了啊，我们可以稍微算个平均分。我们的惩罚措施就是真心话啊，大冒险、 哦、 因为大家看不到啊，就是大家可以随意问一个艾科，对艾科来说很你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哦、 发到白街 FM， 你择其中一条回答一下。 那我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吗？ 你还是发红包我行不行啊？好了，接下来你要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歌给我们。 对，因为刚才我看到给我打两分的这位朋友，他说不想回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想图个清静。其实我觉得说每个人如果有一段时间是不想回家的，可能理由有很多，有的人就单纯的说舍不得这个美好的夜晚时光。之前我看到有个理论说，如果夜晚的时光你搭配上这个夜宵党的话，会成为生活当中的第三空间。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是两点一线，家和单位，如果搭配着和朋友聊天肆意去夜宵的时间，就是你属于你自己的 free 第三空间。所以推荐的第二首歌曲也算是夜宵党的一首歌， Midnight。 好，我们来听你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 Curled around your bed, you're lost in your head, I get lost in your world。 别忘了现在可以给这首歌打分，满分十分你打几分呢？另外艾克要接受惩罚，真心话的惩罚，有问题发到白杰 FM 让他回答。 Tell me everything that you lost, show me everything that you lost。 every home that you left behind. Point out all the ones that you love. I've got time. Please don't be sad. You don't have to smile and make it by. It's a new midnight, a new sunrise, and that can't be bad. Breaking through your walls, it gets hard when I fall, but I think you should know. When you hide away from light and shiver at night, I've been there before. I'll tell you everything that I lost, show you every home that I left behind. Point out all the ones that I loved. We've got time. Please don't be sad. You don't have to smile and make it back. It's a new midnight, a new sunrise, and that can't be bad. No, stay and help you find a way. In the new midnight, the new sunrise. 你知道我们听友多可爱吗？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还一边打了分一边来提问。然后这首歌的平均分，刚才那个首歌的平均分是七分，这首歌的平均分也是 六到七分， 七分对、嗯。所以今天加在一起你是十四分的得分。 对，所以很多朋友就为了说让你下一期看到你受惩罚， 给你十分， 必须给我打十分。 不带这样了啊！那我们就来回答问题吧。 嗯， 这个有些问题我们就不回答了。 对， 比如说类似于说这个有没有男朋友之类的 啊，对，我们回答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好不好？ 对，因为像这个有没有男朋友这种问题呢，我总觉得是吧，我们还是要给艾哥留一些这个自己的 私人空间， 对对对 啊，第三度空间， 可以留到以后现场的时候再问他。 好了， 好吗？ 所以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问你问题就是你要回答哪个？这两个你可以选一个。 我看不见，你可以选一个， 好吧？ 嗯， 真心话啊，嗯，这个艾科，你最受不了老白哪一点？ 老白， 这其实这个问题跟其他问题差不多，你评价一下你的搭档啊，包括律师的这个，你觉得老白帅不，高不，有范儿不，这种问题就不用回答了啊，大家都知道答案的问题嘛，是不是？ 是吗？ 对，嗯，你来回答刚才说的这个，你觉得最受不了哪一点？ 嗯，受不了老白的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做事，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怎么了？ 就是刚才葛律师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帅高有范儿，受不了哈。 有的时候老白其实那个什么，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你是不是真心愿意跟老白搭档这一类的问题，今天问起来还挺尖锐的哈、 嗯、 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好不好。问分时间段，从刚开始跟你做搭档的时候、嗯、确实觉得有一点点很难跟上你的节奏， 嗯， 后来就好很多，因为也算是亦师亦友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嗯， 所以现在跟你搭档起来觉得很舒服。 还是没有回 答， 受不了哪一点？ 受不了哪一点？ 对啊， 嗯，工作太认真。 我喜欢你这个问，这个答案 太帅，粉丝太多。 打一个括弧，以上全都是假的答案啊！他想反方向好了啊。谢谢你，谢谢你。我虽然知道你说的有一半是假的，那、我知道你应该受不了哪一点。有的时候工作起来的时候确实比较严苛， 啊， 有时候也不顾及脸面。 这么说嘛，工作太认真。 那今天就不跟你道歉了、啊、因为确实都是为了这个节目嘛。 对对对， 怎么感觉今天节目谢谢你们这个节目要告别是怎么的？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让时光倒流，其实我特别想推荐这首歌、是我在这一次这个就是电台复活节没有来得及播，它其实是当时那个星际穿越里面就陈奕迅特别为那个电影唱的一首叫黑洞 啊。这次没有播出。 对，我们如果可以回到过去，肯定会有一个想去到那个时间点，不知道你们会选哪个时间呢？ 寂寞在流动，某些真的假的梦，心在午夜里隐隐的痛，各有各苦衷，无论猜中与未中， 各有各容易，各有各不同。但愿是场梦，对你当初的心动，我自有办法抗拒认同。然而全无用，投入所有已断送，我在笑着痛，你也不懂。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有过灿烂影踪，但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沟通，无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 哎，你们没有人给我打分吗？我现在是零分啊。 所以现在就是零分、啊、明天你就该受惩罚了。我们是加减乘除，哪种算法惩罚吧。 所以刚才这首 Eason 可能大家听着有点走神嘛啊、嗯、这首黑洞你们给几分？满分是十分，给你们30秒的时间发一微信。 零分 别这样。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雨木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私房歌， 因为有关于虫洞啊、时光机这个理论呢、啊嗯，就是物理学什么的，我们也讲不透彻了。但是什么黑洞啊、什么时光的倒流啊、嗯，但是陈奕迅的这首歌其实也是相对还发了一个很走心的问题，就是这个你如果想回到过去，你想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改变？嗯，所以这首黑洞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目前看得分很高。 嗯、这个我友情提示啊，各位朋友啊，就是大家如果给老白打的分比较高呢，明天就是还是受惩罚的人是我。 哎， 而且我们 你说到大家最希望的一件事情了、 啊。我们受惩罚的机制呢是真心话大冒险啊、哦！你们没有问题想问他吗？ 反正刚才这一分，这一分，我觉得我是先赢上了。 哎，那所以第二首歌曲你要推荐了？ 依然是这次我在这个敦煌没有放的一首歌，还是有关于时间啊，有这么时间的穿梭感的一首。嗯，我特别喜欢这首来自于北欧的一支乐队 Blanche， 然后他们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Sky Song， 很好听。你们可以在听的时候把歌词找出来，很适合在黄昏接近夜晚的入夜时分，就在娱乐最王牌的主播私房歌，满分十分，你给几分？我忙着算分啊！啊，这首 Sky Song， 然后有给8分的，关键有人故意给0分。那个小岛，你是什么情况？ 明天就该你受罚了。真心话大冒险，想好今天的问题，明天来问。 有这样玩的吗？看到了一个失联了很久的朋友，叫花小梅，跟你打个招呼、嗯、啊！不过今天节目马上结束，来不及了。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明儿见， 拜拜。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